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呢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嘿，大家好，我是泽。 又是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天开始了哈，经历了一个欧冠的凌晨之后，大家好像都还很清醒，尤其是晨晨说时隔2920天，上一次米兰在欧冠胜利还是在2013年的11月26号，时隔8年再次在欧冠赛场取得胜利。梅西亚斯啊，实现了从难民到欧冠进球的飞跃，真是啊，对于米兰球迷来讲，这是很疯狂的一夜，也很兴奋的一夜哈。当然在末轮的时候还有必须要死磕的比赛。 是 今天凌晨，大红军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又再一次赢球了。现在已经是在小组当中积15分，遥遥领先。所以这样的一个欧冠的夜晚过后啊，大家肯定再慎慎，跟我们再聊2个小时啊，再睡这个回笼。那今天同时也是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已经开始了这个脚步啊，从昨天傍晚的8点开始进入到了倒计时100天，所以在11月27号的下午1点到14点半啊，我们也会去继续来关注在云顶滑雪公园进行的冬奥测试赛，将进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的决赛。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也是联合了新浪微博、新浪体育推出体坛研习社的特别策划“云顶看冬奥”。大家可以看看谷爱凌会出现在哪些赛道，天才少年苏翊鸣将要解锁哪些难度动作啊，到时候我们会和几位嘉宾一起来关注，同时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前方记者还会直击赛场，直击赛况，一起来跟大家关注啊，到时候请大家锁定新浪微博的北京广播和北京体育广播大写 FM1025 这两个账号，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连麦直播了。 是的。 同时呢，在这几天的时间哈，大家只要带着话题“云顶看冬奥”，参与到早上“雄鸡唱晓”、傍晚“金戈铁马”和晚间“体坛夜话”的互动，留下您想要了解冬奥测试赛的方方面面，我们也会精选5个精彩的提问带到新闻发布的现场，相约北京，你来提问啊！欢迎留下大家的提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带来的是冬残奥方面的消息。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北京举行。 以及冬残奥雪上项目比赛无障碍设施给您揭秘。 3亿人参与冰雪，少不了谁呢？当然少不了我们其中的每一个啊！我们的记者也是带来了相关的评论。 是的，女排方面，中国女排球员刘晓彤正式宣布退役，希望成为球迷最美好的回忆。 亚冠，中超还没有俱乐部获得亚冠参赛的许可证，6家球队都是等待复核的阶段啊，也是对前一阵的这个荒信辟谣了。 是的，乒乓球方面，休斯敦世乒赛大幕开启，中美混双组合首秀过关。 我们也继续在今天的主咖上麦环节直播连线北青报的记者宋翔，来了解一下首钢现在合练的情况。舒豪是和球队合练了，而吉布森还没有抵达国内。 以及欧冠的焦点战，梅西助攻姆巴佩先破门，但曼城2球逆转巴黎，双方都是出线。 好了，今天的2个话题，第一个就是云顶看冬奥啊，云顶雪场，尤其是在这些冬奥测试赛的场馆里边，您最想看点什么？ 这葛大爷还跟我们说呢，说冬奥场馆室外场馆的俯视图一定很壮观。那正好今天我们的微博的直播视频直播的这个封面图啊，找的就是云顶的俯视图 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 老哥哥说冬奥只看谷爱凌，跟您说吧，这星期六的冬奥测试赛就是谷爱凌即将飞身跃起的那个赛场，您可以好好看看。 是， 小组赛战罢5轮了，决定欧冠豪门强盛和起伏的因素到底有哪些？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话题，也欢迎跟我们继续来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我们先进入走进冬奥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的特别新闻策划。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11月24号，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计划对外发布。来听记者金泽的报道。 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11月24号，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致辞中表示，再过100天，北京冬残奥会将隆重开幕，全世界将再次见证残疾运动健儿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风采。我们将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与国内外各方密切合作，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各项筹办工作，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残奥会，为推动冬残奥运动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国际残奥委会对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充满希望，期待越来越多的冬残奥人参与运动，参与冬季运动。中国在夏季残奥会上实力雄厚，相信在冬残奥会上也将如此，希望与北京冬奥组委携手努力，共同举办一届卓越的冬残奥会。 Thank you very much. See you in Beijing. 我们北京见。 火炬接力是冬残奥会的续集，是传播冬残奥会。 活动现场发布了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计划。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将于2022年3月2号至4号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举行，约600名火炬手参与。现场还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服务手册盲文大字本。中国轮椅冰球队主教练表示，要以最饱满的状态备战最后的100天。 一天一天的，每天都累积自己的技战术水平，然后争取以最佳的状态迎接2022北京冬残奥会。 中国轮椅冰壶国家队主教练岳清爽则表示，冬残奥会就是挑战自我的过程，无论顺境与逆境都要从容面对，希望队员们取得佳绩。 在接下来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希望我们的运动健儿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实现自我的价值。 还有其他的冬残奥的消息啊，在中国轮椅冰壶队里，陈建新是个地道的延庆小伙子。即将开始的北京冬残奥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奥运会了。关于这个北京小伙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今年十月底，在冰立方进行了世锦赛的加时局。中国轮椅冰壶队的王海涛掷出了一记世界波，最终帮助球队逆转了瑞典队，获得了冠军。希望在100天之后的北京冬残奥会上，他们可以继续在冰立方登上最高的领奖台。记者来到轮椅冰壶训练馆的时候，12名队员正在进行着刻苦的训练。其实从2018年平昌夺冠之后，他们就已经为北京冬残奥会开始了备战。已经74岁的常务副领队胡俊福说，大家一直专心在训练，最近三年每年回家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月。 如果说最近这一次，2021年4月28号，咱们上一期的集训才结束，而这一期呢是5月10号，队员们仅仅回家10天，和家人的团聚。 平昌夺冠已成历史，从零开始奔向北京，这是挂在训练馆里一条非常醒目的标语，也是球队对于大家的期待和要求。胡俊福说，要想在家门口卫冕，难度比上一次还要大。 我之所以把这一条标语挂在场地，我们就是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全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2018年当我们走下领奖台的时候，成绩已经是过去了。我们心里也明白，我们已经是众矢之的，我们已经成了人家的靶子，所以我们唯有把自己练强。 为了更好的选拔队员， 中国轮椅冰壶集训队在新的奥运周期组队之初有20多名队员，经过了几轮选拔之后，目前还有12人。而到了冬残奥会的时候，只能有5名队员组成真正的国家队，这样的竞争确实有些残酷。不过，球队的主教练、女子冰壶世界冠军岳清爽说：“大家为了国家的荣誉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所以不管是谁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会尽力做到最好。” 目标肯定是越好越好嘛。然后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目标是大家都很期待，但是我觉得过程首先是最主要的，我们怎么能把这个过程做到最佳，那我觉得这个目标对于我们来讲就会很接近。对于我们教练组包括我们领导也是这样的，就是要给运动员们减压，然后用就是怎么能把这些压力变成动力，我觉得这是队员们应该去做的。 当然，这种队内的竞争是非常公平的，就连队长拥有3个大赛冠军的王海涛也不例外。如果自己的状态不好，同样可能无缘北京冬残奥会。所以王海涛在训练中更加的努力。他说：“现在的感觉就和平常的时候一样，那种信念又来了。 18年平常之前嘛，就是心里有目标，因为身为运动员嘛，都想有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目标嘛，所以我就觉得是个信念。”而且18之后，现在就是咱们自己家门口，我觉得这个信念更大。现在比赛比较少，而且就是前一段时间的比赛，也知道自己的不足，还有就是国外现在的对手也很强大，就是技术和战术方面都很好。我觉得就是多看看比赛，还有就好好训练，就把这些不足吧，因为时间剩的不多了，所以都要抓紧把这些。就是自己觉得认为不足的地方练好， 强大的实力，有力的保障，再加上主场作战的兴奋，中国轮椅冰壶队当然希望在北京可以蝉联奥运的金牌。而这最后的100天，也是他们延续梦想最关键的时刻。 那么在这最后100天里面，我们如何巩固我们的优势，弥补我们的短板，争取在北京冬残奥会，在我们自己家门口，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这是我们的决心。 这边有嘉玲说：“哎呀，这个燕庆小伙啊，在自己的家门口举办冬奥会，就那种从心底里打心里边的那种自豪感啊，可能真的是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不能够完全的感同身受。 这就像这个新工体成了世界杯决赛主场这个感觉吧。 对，Mr. Wick 说谷爱凌，感觉这其实只是他人生的一个开始阶段，就开始已经站在人生巅峰了。 是， 但未来他可以入的行实在是太多了，太同意了，就这才是什么叫天才斜杠少女啊。又是学霸。 对， 又是雪上公主，又是极限天才， 对， 就是感觉他没有他不能挑战的， 是， 嗯， 这在我觉得下届奥运会应该还能参加哈， 必须能， 就是说对，就是一直能滑下去，对，然后以后无论是想做户外、想做滑雪领域的工作，还是想做娱乐哈、演艺方面的，我觉得这条件都 走走 没问题，是 做做时尚博主啊，这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是的， 因为他身上的标签实在是太多了。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冬残奥相关的消息。刚才宫廷老球迷也说为岳清爽点赞，也为轮椅冰壶队加油。那就在冬残奥会迎来倒计时100天的时候，记者李维也是走进了中国残疾人运动管理中心的轮椅冰壶训练馆，并且他也是采访了燕青的小伙陈建新哈，我要在家门口参加冬残奥会。 有几个人可以能去参加冬奥会，有几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祖国、自己在自己家门口能参加这种比赛，是一种压力吧，要积极调整嘛，只能把这种压力当成一种动力。 一提到即将在自己的城市北京参加冬残奥会，延庆小伙陈建新显得非常的激动。就像他说的，虽然自己已经是轮椅冰壶的大满贯选手，但能够参加北京冬残奥会，他感觉既兴奋又有压力。2018年3月17号，在平昌冬残奥会轮椅冰壶的决赛中，陈建新掷出了制胜一壶，也帮助中国代表团获得了冬残奥会历史上的首枚金牌。要知道，这个时间距离陈建新练习轮椅冰壶项目 也仅仅有3年半的时间。2010年，18岁的陈建新本来是延庆一家旅行社的员工，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造成了他下肢瘫痪，这个沉重的打击让他一度绝望， 感觉生活已经没有意思。可能那会儿就是想，当要想那种想法的时候，但是想，就是家人吧，想到家人之后就有没去怎么样，反正吧就是挺，那段时间挺黑暗，就是你根本就想要就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成这样，就不相信，就是不相信自己为什么会成这样。 在身体逐渐恢复之后，坐在轮椅上的陈建新开始从事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在延庆区残联的帮助下，他选择了轮椅击剑项目。凭借着他在击剑练习中的精准、灵动和沉着，2014年，陈建新被教练岳清爽一眼看中，成为了轮椅冰壶队的一员。他距离参加在家门口举办的冬残奥会又近了一步。 我2013年练的是轮椅剑，不是那会儿2014年的时候，北京就申办这个2022嘛，当时就为了迎接这个。北京就成立这个轮椅冰壶队了，然后我就为了想了能不能在2022年在自己家门口参加比赛，所以就转冰壶队。 然而轮椅冰壶项目比击剑所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训练的状态也会更加的艰苦，因为一天要在冰面上5-6个小时，所以陈建新不得不插着尿管进行训练，这让他受了不少罪。他说自己有个坚定的目标，所以也就坚持了下来。 在夏季很热，忽然就上一个冰场上了，然后不适应，可能当时我们那场地也比较冷枯燥，因为连这个冰壶嘛，它每天就是去推壶，感受这个肌肉的力量呀，还有什么稳定性呀，可能就比较枯燥，还有就是寒冷对自己带来的困难。因为当时吧也确实碰到了很多困难，什么冻伤啊、脚还什么拉伤，当自己要想破目标定下去之后，就努力去完成，就可能就碰到困难的时候就迈过去了。 经过了2018年平昌的夺冠，再到如今成为了大满贯选手，陈建新说自己更加的成熟，在比赛中非常的沉稳，所以对于北京冬残奥会他也保持了一颗平常心。 成长过程可能经过2018年嘛，然后经过到现在，年龄也增长了，外加比赛也打多了，可能对比赛的看法，然后对自己，然后越来越成熟了。怎么说呢？反正心态嘛，就是主要还是心态上的问题，可能心态更成熟了。对待比赛吧，对待自己处理的壶时候更冷静了，更稳重了。 为了备战残奥会，陈建新和其他队友一样，这几年很少回家。虽然离家并不算远，但他也不想因此分心。他甚至表示，冬残奥会的时候，并不想让家人在冰立方现场观看他的比赛。 没在这儿训练，在怀柔的时候也没怎么回家。你老回家吧，可能对自己训练状态可能就影响。你老回家，可能就有时候会想家的事儿，因为家里肯定有事儿嘛，不是繁琐的事儿，会影响我。所以我就不回家，就是断掉自己所有的念想，就一心的去训练。 希不希望家里人到这个冰立方看自己比赛？到时候 不希望。 为什么不希望？ 我紧张。 嗯， 然后我就是还希望自己不是很多人关注我吧，踏踏实实去打比赛。 陈建新说，体育运动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有个坚定的目标会让自己的生活一直充满着希望。奥林匹克精神在这个延庆小伙子身上也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其实我在做这件事呢，当时也有想到，希望能用我来能让更多人看到，用我这种精神来带动他，就希望人嘛还是要往前走，可能前方的路会很光明嘛，只是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去走下去。 陈伟说，燕庆小伙啊，口音听着不重啊，还算是有一点点燕庆口音，就很接地气。哎，说确实有几个人能在家门口参与到冬奥，说的挺好的。作为观众，他也想参与。那就在北京冬奥会的雪上项目场馆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有序推进当中，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所有的无障碍设施今年内也要建设完成。我们继续来听听于伯川带来的报道。 咱 们冬残奥运动员他可能要一个70到90的一个高度一个范围都可以用的。 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运行团队无障碍主管赵玉给记者详细讲解着这里运动员餐厅的餐桌高度。90厘米的高度能够同时满足健全运动员和残障运动员的使用需要。而走进场馆的无障碍卫生间，半自动开合门、双向 L 型扶手等也都便于残障运动员的使用。赵玉介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时在运动员的出发区、竞技结束区和训练区之间都设置了无障碍设施，方便残障运动员通行。 假肢或者用那个助滑器或者坐姿滑行器，它从系统下站那个位置呢，它就直接能做索道到达咱们赛道，还有一个 GR 的一个训练道。它有些运动员呢训练完之后会有需求到达咱们这个竞技结束区，所以在那个竞技结束区的下方设计的有一个魔毯，是满足咱们无障碍要求的，宽度大概是1.2米，速度是从0到1米，根据他们的不同人群的需要可以进行一个调节。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所有高山滑雪项目都将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进行。赵玉介绍，场馆的无障碍设施将在年内全都建设完成。 我们现在等于冬奥场馆的永久设施的无障碍设施已经全部建设完毕，临时设施呢现在正在搭建建设中，预计大概是12月底全部搭建完成。搭建完成之后，我们进行一个无障碍的一个测试。在冬奥期间跟冬残奥期间，我们的工作人员跟志愿者会全力保障咱们的运动员还有观众的一个无障碍的通行的需要。 目前包括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在内的冬奥场馆已能够满足赛时需要，其中北京市的8个竞赛场馆和2个冬奥村的无障碍电梯、卫生间、侧位、客房、更衣室、坡道、坐席等数量和比例达到了赛事运行要求。 北京冬奥会雪上的项目的场馆无障碍建设在有序推进当中哈、啊，而且呢，借助筹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契机，北京市深入推进了无障碍环境建设。目前呢，冬奥赛事和服务保障相关区域基本实现无障碍化，城市建设逐步实现首善有爱、环境无碍。来听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各位乘客，翠微路口到了。 报站提示声响起，轮椅踏板放下，无障碍公交车的投入使用为残障群体的出行提供了便利。目前北京市城区近80%共1.2万辆公交车已经升级为无障碍车辆，而这不过是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成果的一个缩影。记者从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专班办公室了解到，无障碍环境建设3年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我市在冬奥场馆、赛区、城市3个层面实现无障碍环境整体提升，累计整治整改点位30.7万个。目前北京市冬奥赛事和服务保障相关区域首都城市功能核心区基本实现无障碍化。北京市残联理事长吴文燕介绍，借助筹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契机，北京市实现了从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改造向友好人居环境系统优化的转变。过街交通信号灯和政府服务大厅的无障碍改造就是其中之一。 过街红绿灯的这种提示，原来我们一直就是想希望能够为这些视障人群呢提供一些，比如说他过马路的时候他好知道他是怎么走。那么这次呢，这次专项行动，我们等于是目前已经改造了几百个过街的信号灯，我们所有的政府的服务大厅从街道区到市都实现了无障碍化。 3年来，北京市实施100个居住小区无障碍设施规范化整治，2.9万栋老旧住宅楼单元门口进行坡道化改造，楼道内安装扶手，300多个老旧小区提供了爬楼机、无障碍巴士等上门服务，改造周边7小门店2.7万个。怀柔区人大代表张秀琴表示， 市区两级开展无障碍建设的工作，做了很多的工作，老人呀、特殊人群出入啊，就特别方便。在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呢，随着这社会老龄人的多，带来生活中的方便也非常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无障碍环境建设还纳入了北京市“14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新颁布实施的《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从设施建设转向环境建设。增加无障碍信息交流和社会服务两大方面内容，保障了所有有需求的人能够共享无障碍环境。 好，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啊，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残疾人自然也在其中。更多的残疾人因为参与了冰雪运动，生活也变得温暖起来。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评论，记者陈默带来的评论：三亿人参与冰雪，少不了他们。 我叫严文帝，我来自云南西双版纳，我2016年开始接触这个冰雪运动，有4-5年了吧。 严文帝，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雪的云南傣族男孩，现在已经站在了世界滑雪舞台上为国争光。初一的时候，严文帝出了车祸，左腿小腿截肢，当时十分迷茫的他在接触了单板滑雪之后，人生就因为寒冷而变得温暖起来。 如果你怕摔的话，你就一直都没有提高，勇敢一点。我对2022的冬奥会非常有信心，可以拿到最好的成绩，自己有信心能上领奖台。 我国的冬残奥运动起步晚，实力弱，在申办之前，我国仅开展了两大项，而且只有黑龙江和吉林两个省开展。而随着2015年申办成功以来，我国的残疾人冬季运动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现在中国残疾人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单板滑雪、轮椅冰球和轮椅冰壶6个项目都已经全部开展，中国实现了在北京冬残奥会上6个大项的全覆盖。而2002年，我国首次参加美国盐湖城冬残奥会，仅有4名运动员参加了越野滑雪、高山滑雪2个项目的比赛。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上，轮椅冰壶队获得冠军，实现了中国冬残奥会金牌和奖牌0的突破。2019年，中国残疾人单板滑雪队首次获得世锦赛2枚金牌，而高山滑雪队也首次获得了世界杯3枚金牌。残奥冰球队2019年获得世锦赛 B 组第3名。通过不懈努力，全国的冬残奥运动员由不足50人发展到了上千人，而技术官员更是从无到有发展到上百人。而与此同时，中国残疾人的冰雪梦也并不仅仅局限在竞技赛场。2016年，北京延庆石金龙滑雪场改造成为了北京第一个无障碍滑雪场，他们为残疾人开设了专门的滑雪区和滑雪道，致残人士可以坐着轮椅直接到达雪场。2020年底，国家残疾人冰雪运动比赛训练馆完工，这是全国第一个残疾人冰上项目的训练专业场馆。用队员的话说，这是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筹办为中国残疾人运动员送上的一份厚礼。冬奥筹备的几年来，当冰雪运动走进了健全人校园的时候，真实的冰雪梦也走进了特殊教育学校。张家口市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了河北省首批校园冰雪运动特色校之一，他们建成了河北省残疾人冰壶训练基地，并且还先后成立了聋人冰壶、聋人越野滑雪、聋人高山滑雪、培智越野滑雪、盲人高山滑雪等多支队伍。当视障儿童从雪坡上滑下的时候，他们说：“我们飞起来了。”2016年12月3号，首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启动。5年来，全国残疾人开展冰雪运动的区域从最初的14个发展到31个，总体呈现出区域不断扩大、受益人群逐步增多、活动层次愈加丰富的特点。而据了解，现在全国每年参与冰雪季活动的残疾人已经超过了30万人次。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自然缺少不了那些坚强的身影，而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严文帝这样的青年，他们会带着冰雪梦走上属于他们的金牌人生。 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冬奥赛事啊，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说，哎呀，冬奥的门票什么时候开售啊？有哪些比赛，我们有机会作为观众去现场去观赛？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记者都在忙着，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测试赛的现场啊，为大家先去探探秘。 没错，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啊。那首都体育馆作为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比赛场馆，经过多次测试活动，目前已具备办赛条件。而在赛时，2月7号，首都体育馆也会迎来最忙碌的一天，还是请听记者陈默的报道。 2022年2月7号，首都体育馆作为冬奥会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的比赛场地，将会迎来早上9点开始的花样滑冰团体赛，以及晚上7点半开始的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和男子1000米的决赛。

最不舍的可能就是对排球的这个热爱吧。 1990年2月出生的刘晓彤，12岁开始练习排球，16岁加入了北京女排，23岁入选了中国女排。作为北京女排的队长，2018年刘晓彤曾经临时转会天津女排，跟随球队获得了联赛的冠军。2019年作为北京女排的绝对主力，她又率队首次获得了联赛的冠军。自从2013年入选中国女排以来，刘晓彤更是成为郎平手下不可或缺的一员。她先后参加了2014年世锦赛、2015年世界杯、2016年奥运会、2018年世锦赛、2019年世界杯和东京奥运会，帮助中国女排获得了2015年和2019年的世界杯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对于自己过往的经历，她说要感谢的人太多。 我是2013年正式开始进入国家队的，这之前有短暂的集训吧，但是也是从2013年开始就是完整的跟下国家队，就至今为止吧，然后一直从2013年到现在。自己国家队这几年经历了不少，然后也面对了不少，感谢他们对我就是这么多年的帮助吧，让我在国家队这些年可以很勇敢的坚强的面对很多困难。 而在最后，刘晓彤除了感谢家人的支持之外，还特别感谢了球迷的陪伴，他也表示会继续正能量的工作生活，未来可期。 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喜爱和支持，希望我是你们青春里最美好的回忆。 大早星叔叔说，晓彤12岁才开始打排球，也不是特别小的时候接触哈。天马行空也说，这晓彤31退役啊，也不容易，真的是祝他一切都好。真是就是在职业生涯期间的时候，晓彤也属于那种有一点大器晚成型的， 是 不是那种就是特小的时候就特高光、啊、 嗯， 但是一直很努力很坚守、 哎、范青，北京范青说晓彤都退役了，这、 嗯、 我感觉后半句就是那我的青春结束了。 哎，是就真是一个时代的女排又要落幕了。 是的， 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去上班，说其实晓彤打挺好的，不知道怎么还是会有这种网络暴力呢？网络暴力在哪儿都会有的， 嗯 啊，你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是， 嗯， 这个还是要正确的面对哈。 是，所以真的运动员去承担的这些关注，也跟他们承担的这些舆论的压力是一样的。 嗯，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世乒赛。 对，202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啊，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休斯顿拉开大幕，首日进行了男女单打以及混双的首轮赛事。两队中美跨协会混双组合在首秀中是横扫对手晋级。来听记者沈彤的报道。2021休斯顿世乒赛首日争夺的最大看点，当属两队中美跨国混双组合的首秀。结果王曼玉与卡纳克以3-0战胜了俄罗斯乒乓球协会的西多连科和塔拉科娃的组合。赛后王曼玉认为，首战两人表现也是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其实今天第一场比赛我觉得还是要比想象中发挥的要好吧，然后也确实我搭档还是发挥也比较出色，今天整体我们两个人配合一上来能打成这样，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而获胜之后的卡纳克也是相当兴奋。 I mean, for me personally, it's a great honor to play with such a strong player like Wang Manyu. 我很荣幸的能和王曼玉这样的优秀的运动员组队。我们为这项比赛开了一个好头，我们的配合会越来越好。但同时，每场比赛也都会非常艰难。不过，两人在第二局还是遭遇对手的顽强阻击，比分一直焦灼，最终两人是以19-17险胜。对此，王曼玉表示，在困难的处境下比赛更有利于两人尽快的磨合。 比赛焦灼一点是好事吧，然后也是能够在这种紧张的时候能够去赢下比赛，也是对我们彼此这种信任感会增加更多吧。 在另外一场混双比赛当中，国乒队员林高远搭档美国女队的一号主力张安，同样是以3-0击败了葡萄牙的阿波罗尼亚和绍杰尼的组合，晋级32强。赛后林高远对自己的搭档张安的表现也是赞赏有加。 打之前挺紧张，打之前就说 就可能担心的比较多嘛，对比赛的未知就是可能还是比较紧张，然后在场上之后我觉得就是他越打越好，就是经过比分的一些可能控制，然后再这样自己的一些发挥，我觉得他就在场上可能越打越释放，能够完全把整个人打开，然后到后面其实他是打的其实更好。 而今天的赛况当中，也是比较的有意思啊。周启豪因为独守一个半区嘛，所以今天也会在比赛当中面对德国的老将波尔。那第一天国乒单打是三个人过关了，周启豪今天的这一场比赛也非常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沈彤的报道。 挺正常吧，然后第一场能打成这样，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吧。然后整个比赛的这种对困难的准备，包括在场上的这种应变，我觉得都大概在自己想象当中嘛。 这是国乒小将王楚钦赛后的感言。休斯顿世乒赛首日出战单打的三名中国选手都是取胜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王楚钦在男单首轮以4-0轻取比利时的兰比特。首次参加世乒赛男单角逐的王楚钦在第三局顶住了压力，逆转取胜对手。 我觉得其实第三局对手的这种搏杀，然后包括整个球对适应的这种程度，我觉得他都到了一个最好的时候吧。然后自己第三局也是4-7落后，那一局能赢下来，我觉得是整个比赛的一个战绩吧。 另一场男单争夺，周启豪同样是以4-0战胜了意大利的斯托亚诺夫，首次参赛就独守下半区，周启豪也是坦然面对压力。 我感觉压力肯定有，因为你只要是代表中国队参加比赛就会有压力，包括教练啊、领导都给我很大的信心吧，跟鼓励，让我放开去拼。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周启豪将在男单第二轮当中遭遇德国老将波尔。对此，周启豪表示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之前在德国公开赛跟他打过，也是输过一次，所以再跟他打还是把心态放好吧，因为毕竟对手其实也很强，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所以自己要准备好去跟他打一场很精彩比赛吧，争取能赢下他吧。 另外，昨天国乒唯一出战女单首轮比赛的陈幸彤是直落四局战胜了俄罗斯乒乓球协会的诺斯科娃。 第一次也是第一场球吧，我觉得第一局自己还是稍微有点紧张，然后后面逐渐了适应了这种比赛的节奏吧，然后这次的目标就是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我们也是连线了搜狐体育的专项记者郭健啊，点评了一下国乒的表现，确实是外战很内行啊，一直保持这样的优势。尤其像周启豪这名小将，在逆境里能够奋发，也是比较令人欣喜的。最关键的是，他独守的这个半区能不能守得住，能不能突出重围啊？接下来今天要面对波尔的时候，郭健还是觉得，关键就看困境里的这种应变和抗压能力了。 另外，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也只有3年的时间了。我们知道，每个奥运会的周期，中国乒乓球队都会设置出主力层、冲击层等不同层，来让年轻的运动员有更多的机会向上发起冲击，或者甚至有机会参加到奥运会的比赛里面。所以这次的世乒赛对于几名小将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挑战。可以说从首轮的情况来看，他们基本上还是很好的完成了任务。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一场比赛呢，是周启豪的比赛。虽然他最终局分4-0获胜，但应该说在前两局打的都非常焦灼，尤其是在第二局，对手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领先，包括拿到了局点，但是周启豪正是因为自己的坚定和充分准备，才能够在这两局之中逆转对手，这样呢打到后面3-4局对手已经基本上没有信心了，周启豪也能够战而胜之。我们都知道周启豪其实在之前的一些模拟赛啊、直通赛里边都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在这次世乒赛之前的斯洛文尼亚的挑战赛之中呢，他也遭遇了就是首轮就输给对手这么一种窘境。可以说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如果外战失利的话，那将会令教练啊，或者是队员啊，或甚至是球迷对于这名运动员的就是印象分都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必须要保证一个良好的外战的成绩。这次呢，周启豪也是用自己的表现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我觉得这种在逆境中奋起的这种态度和精神面貌是非常非常值得肯定的。 在男子单打第二轮比赛中，周启豪将面对的是德国老将波尔。应该说，波尔他无论是经验还是技战术能力，包括打法组合方面的，都有一定为人称道的地方。但是从硬实力来说，周启豪无疑是占据上风的。他的一些杀板，包括他的整体的力量、速度、旋转的这些变化，都应该在波尔之上。但是最需要加以谨慎的就是，由于这是世乒赛的比赛，这是一个大赛，在比赛中如果遇到困难，如果一旦被对手缠住，能否很快的摆脱，这是摆在周启豪面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遭遇困境、遭遇逆境的情况下，能不能真正的稳定住心态，能不能迅速走出来，我觉得这是考验年轻运动员应变能力、促进他们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重要的是要坚定信念，首先要相信自己，其次要相信场外指导和国乒的力量。只要他能够充分的对自己保持足够的自信心，我还是非常非常看好这位小将的，因为的确他整个的技战术能力所展现出来的这种风采吧，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称道的，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赛峰博文说，还是看到乒乓球比赛有新人能够站出来啊，也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未来。确实现在在整个国乒的内部，咱都不用看，那后浪就撵着前浪就过来了，都是这自不必说的一件事儿。 是，关老爷说乒乓球太小众了 啊， 这个吧， 国球还小众。 是啊，你要说比赛看的人不如五大联赛，那倒是也有可能啊，但你说大众基础上，这绝对是大众运动啊。 对，谁挥两拍你都民间高手都在民间。 对， 挥太牛郎说，国乒整体就是一架超级航母，可以被挑战，不可以被打败。出战的队员有实力，大把没有出战的实力队员也在储备着， 是 真的是难以被超越。 来看看今天的中国队白天的对阵形势吧。在樊振东要对阵伊朗的阿米尔，在10:40的时候，然后林高远对阵瑞典的卡尔伯格，这个更早啊，在10:00的时候，梁靖昆是对阵德国的邱党，11:20，周启豪对阵德国的波尔是8:40，这个节目没结束就要开打了。女单方面呢，在最早的是8:00啊，这个孙颖莎和中国香港的吴颖兰。在9:20是陈梦和新加坡的林烨，9:20还有一场是王艺迪和韩国的李昕，以及在10:00是王曼玉去对战韩国的崔小珠。 大小星叔叔说，其实老外也挺喜欢打乒乓球的，就是职业化的程度低，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像咱们很正式的又商业化的比赛哈，说相对职业选手少一点。确实就在美国，前两天咱们也在说，他们的群众普及的程度比咱们想象的要高多了，也有挺多这种民间的俱乐部的啊。我们也继续来说说亚冠这事儿。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没少关注一些网络的媒体、自媒体啊，说有多少多少家俱乐部，只有6家获得了准入资格， 如何如何 啊，不是这样的。 对， 啊， 就是啥信儿都有， 就比这个消息要更差一些，就 是 历史性出现，没有一家俱乐部拿到了参赛许可证。 嗯， 那6家只是尚待进一步复核，也就是说，虽然明年中超联赛出战亚冠的席位还是3+1，但是实际最终的参赛球队很可能是没有办法达到4家的。哎呀，相比之下，日本足协在执行亚足联的相关规定就比较严格，同样是2019年底上报亚足联的，获得2020年亚冠参赛许可证的俱乐部，一共是48家俱乐部上报，但是只有25家俱乐部拿到了这个许可证，数量还不如中国足协呢。 是的，从中超俱乐部申报亚冠参赛许可证的情况来看啊，明年出战亚冠联赛的中超球会能否有3+1支球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下来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的战况。由于今年足协杯决赛会在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队之间进行，这两队如果 在今年的中超联赛当中也进入到最终的前四名。那么现在总积分表上排名第二的广州队，第四名的长春亚泰队将和山东海港两队一起出战明年的亚冠联赛。因为这四支球队所在的俱乐部均在六家啊这个可以参赛的名单之中，当然了，这其中广州队还存在着不小的变数。如果广州最终跻身了前四名，而俱乐部发生变故的话，那中超明年出战亚冠的联赛的球会很有可能就只有三支，因为亚足联在参加亚冠联赛的俱乐部的体育标准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啊，只有在国内联赛中取得前四名的队伍才有资格参赛，前四名以外的队伍一律没有资格，就没有什么再往后递补的情况了。 无时无刻不在的说无所谓了，现在大家对亚冠也是一心阑珊。 是啊，尤其有了国安小孩回不来这事儿， 就更加上你自己本国的联赛现在都是风雨飘摇的状态。 对 啊，有多少球队能够完成今年的比赛还都不好说。所以真的亚冠也是无心顾暇了吧。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女超联赛第三阶段，昨天的第十三轮较量保级组里，山东队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之下是被河南建业最终扳平了，河南建业提前保级成功，而北京北控凤凰队2-1击败了杭州女足，收获了保级组首胜的同时也送给了对手一个垫底的名次。 是的，全运会四强之后北京女足困难依旧啊，联赛目标只能保级。冠军呢其实就在本周就要出现了，然后北京女足在今天会迎战四川队，让我们来一起听听林苑的报道。 今天下午3:30，2021赛季的中国女足超级联赛将会展开保级组第五轮的争夺，北京北控凤凰女足将会迎战四川女足。随着上一轮比赛当中2-1战胜浙江队，北控凤凰女足目前基本保级形势比较乐观。事实上，在前一阶段的女超联赛当中，北控凤凰女足只差一步就能够进入到争冠组，而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保级组之后，由于赛程安排的原因，北控凤凰女足先后轮空之后面对的是山东女足和河南女足两支比较有实力的队伍，直到第四轮比赛面对浙江才拿到了一场胜利。今天如果战胜四川女足，就可以顺利的完成保级的任务。作为上个赛季联赛的四强球队，今年全运会的四强球队，北控凤凰女足对于今年联赛的目标只是定在保级。据主教练于允介绍，这是由于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球队一直在做人员上的减法。 就是女超比去年少了王岩，少了这个李文、李想，少了张林燕，少了谷亚莎，赵荣前一阶第一阶第二阶段也没踢，这等于一下少了六个主力。比全运会呢，咱们现在又少了谁？王菲，又少了谷亚莎，少了这个张林燕，有主力什么张馨月前一阶段也都受伤，所以说现在基本上还真的是用的年轻队员用的比较多，但是这老的呀，马小旭啊，这个王晨呀，楚乔，他们给大家带动的还是非常好的。整体实力咱们还是比去年下降了很多，比这个九月份的全运会咱又少了好几个人，然后我觉得现在还是缺兵少将嘛。反正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呢实力下降，但是另一方面呢就通过这些比赛锻炼年轻队员吧，让年轻队员尽快的成长。 从去年年底开始，北京北控凤凰女足就出现了资金投入的困难，企业赞助终止造成队员流失。尽管如此，在不久前进行的全运会比赛当中，北京女足还是时隔16年第一次跻身到了全运会的四强当中，也是这次全运会当中北京的三大球六支成年队伍取得成绩最好的一支。尽管如此，目前球队的困难依旧。主教练于允也直言，目前的年轻队员虽然有更多的上场机会，但是还需假以时日才能够真正完成他们的成长。中国女足国家队不久之后将会完成组建，来备战明年一月在印度进行的女足亚洲杯。而在最近几届的女足国家队的集训名单当中，已经鲜少能够看到北京女足队员的名字。于云表示，未来这些队中的年轻队员将会是国脚的有力竞争者。 那国家队肯定都是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队员，刚才我说的这几位，王晨也好啊，马小旭也好啊，赵荣也好啊，楚乔也好，他们曾经都踢过国家队，包括谷亚莎，但现在呢都年过30了嘛，这国家队都靠30的踢，我觉得可能也不能都靠30的踢，是吧？所以说中生代啊，年轻队员顶上来了，我觉得这都挺正常的。咱们的年轻队员也涌现出一些年轻队员，但我觉得他们还是嫩一点，假以时日他们成长起来，我觉得他们也都是国家队有力的竞争者吧。 哎， 哎，北京三大球现在其实面临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哈，都、 嗯、 尤其是像女足还有女排男排都处在一个更新换代的这种时间节点上，也包括像中甲球队啊，第28轮的比赛北理工又输球了，0-1输给了南京城市，已经是遭遇了第四阶段的2连败，整个联赛12轮不胜。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李维的报道吧。 面对排名联赛中游的南京城市，北理工因为开场之后的一个失球，最终0-1输给了对手，已经遭遇了中甲联赛12轮不胜。这场比赛的进球发生在开场的第4分钟，南京城市的外援梅西保利在左路接到队友头球妙传后，一脚横传送到门前，中路抢点的李锐轻松将球打进。北理工也因为这个开场之后注意力的不集中，造成了比分的落后。虽然后面的比赛北理工也有扳平比分的机会，但门前感觉太差，最终没有形成进球。对于球队开场这么快失球导致失利，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说，球队还是没有做到赛前的部署。 因为一个这个开局的注意力不集中，导致了今天这个没有获得积分，然后确实是对方综合能力还有这个团队配合确实是高我们一筹，而且对方的这个心态可能比我们会更好一些。还是那句话，这个犯过错误不要犯，这个只要从比赛开始第一分钟应该一直就注意力集中，理论上我们只要保级希望，我们一定会战斗到底的。 说到球队的进攻乏力，于飞说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是老问题，现在只能通过训练加以解决。 临门一脚确实是我们在最近训练一直在这个练习，希望大家这个还是第一是果断，第二冷静，第三就是放开，然后在后面的训练我们也会继续在各方面吧自己提升。 下周一北理工将对阵新疆队，这两支球队目前也是难兄难弟，几乎要携手进入保级附加赛了。对于有机会来终结12轮不胜的尴尬，于飞说还是要保持好心态， 调整好心态。最重要的还是坚定信心。这两比赛虽然没有拿到积分，但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希望把这些好的东西能够到延续到后面比赛当中。我觉得最重要跟新疆队的比赛还是无论对手是谁，我们都应该保证一颗平常心，然后发挥出我们平时训练的正常水平就可以。 我们最后在这一时段再关注一下网球迪拜战金凌晨的比赛，三盘是张帅啊输给了对手啊，是本来是赛会的头号种子的，但是很遗憾啊没有能够赢下。那另外郑钦文他在下一轮将面对的是俄罗斯的球员加萨诺瓦，我们稍后再回来。 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适宜户外活动居室通风，户外活动安排在午后最为合适，早晚气温依然较低，体感寒冷请加强保暖，谨防感冒。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空气清新，能见度好，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白天风寒指数为3，感觉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感觉寒冷。光照宜人，空气清新，午后气温最高，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mart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现代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1天。 北京现代19周年特惠，第5代途胜 L 综合优惠20000元，14.58万起售，限量供应，至高3年免息，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至高8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经销商。 北京现代，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来到了第30段，我们也继续来关注篮球方面哈。刚才还有家里人说，哎呀，想当年灰太牛郎说北京的三大球，从实力到成绩都是让人欣喜过、憧憬过。现在呢，好像看起来只有首钢男篮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一点期待，想起来让人觉得有点心里别扭。嗯，是北控男篮啊，也在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希望。但确实像女线啊，曾经的北京女篮啊，那么的辉煌啊，年年都是冠军的最终的归属者、卫冕者。但是现在也是到了一个全是年轻人出战的阶段。 是呀、这 WCBA 联赛啊，即中国女子篮球联赛，在昨晚呢是温江体育馆进行了第5轮的多场较量。那在其中呢，这个刚才提到的北京首钢女篮就以51-102负于了夺冠热门四川女篮，这个比分非常的苦涩呀。四川队取得了开赛5连胜，继续位列积分榜的前列。北京女篮本场以锻炼新人为主啊，来听听详细的报道。 昨晚 WCBA 女篮联赛常规赛第5轮继续进行，北京女篮51-102不敌四川女篮。四川队豪取开局的5连胜，未尝败绩，展现了强大的实力。而北京女篮新赛季只赢了1场，战绩是1胜4负。本场比赛四川女篮的当家球星国手李梦继续因伤缺阵，不过从这个赛季突然聚集众多国手的四川女篮依然凭借着强大实力在上半场建立优势，下半场扩大比分的差距，最后一节来了一波24-2，直接将比赛带走，成功拿下胜利。而北京女篮本场比赛更多是锻炼新人为主，比赛当中国家队的中锋韩旭为四川队持续高水平的发挥得到全场最高的20分，外加恐怖的8个篮板和8个盖帽，而四川队的高颂拿下19分、10个篮板的2双数据，另外李珊珊得到16分。北京女篮本场比赛的年轻人表现还是不错的，郑明得到球队的最高分11分，另外孙亚楠、王怡婷、柳佳琪各得10分。赛后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总结道， 今天的比赛更多的是让年轻的球员然后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么做的考虑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赛季的比赛程很密集，2天1场球。那么打过前面几场比赛之后，那打球比较多队员，一个是伤病的反应，然后包括疲劳的反应，那么都会有一些。那四川队确实实力很强，那么作为我们来说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吧，然后一个是让打球多队员调整一下，再一个呢也是更多的去锻炼年轻球员，给他们更多的比赛机会，那么所以进行了这样的安排。从今天比赛来说的话，我觉得对这些年轻球员总体上来说我还是满意的。那尤其是上半时，无论是攻防抢对于我们的一些赛前的布置都执行得非常的坚决，在场上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那下半时的比赛可能相对来说在对方出现了一些场上的防守变化之后，我们的球员年轻球员他们的这种应变能力以及阅读比赛能力还是稍显不足吧，达到了我们想要的目的那么就是让这些年轻球员有更好的锻炼机会。我觉得他们也今天这场比赛他们也是非常珍惜这样的锻炼机会。 听这比分啊，范青和很多家人都觉得不敢相信啊，北京女篮被花成这样，打了输了51分啊， 就是给人家打了一个半折。 对， 广宇说这也太惨了，输的。那确实，现在这支年轻的队伍就是在面对，尤其是像四川，确实也是现在联盟里的一支强队哈。面对人家的全场的这种紧逼的时候，对方开始联防的时候，我们怎么破防，其实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的。 嗯， 包括我们在防守的时候，互相之间的协防也有很多的细节漏洞，就是这个球传过来之后，下就该在位置上的人还不知道自己该接球该干嘛啊，很多细节串联上都是出了问题。哎呀，真是有一点让人觉得唏嘘啊。1908也挺唏嘘的，说北京三大球都是属于一个低谷期啊，确实要度过这个低谷期，那就是需要有时间。北三儿在问说，内蒙古四川这形势，这是不是有点国家队打联赛计划的意味了？尤其像内蒙古女篮， 国手云集， 对，从上个赛季开始就招揽了半数以上的国手， 是 你说这个实力，这就毋庸置疑了啊！所以这也是女篮联赛整体的一个变化吧。当没有了外援之后，当国手集中在几支球队身上的时候，整体的这种实力格局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要逐渐的要适应适应。我们继续在主咖上麦的环节来连线北青报的宋翔老师，咱们还是继续关注首钢的备战以及中国男篮备战世界杯预选赛。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好，我们马上来连进宋老师。宋老师您好。 回来好。 咱还是说说首钢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首钢还是挺受大家关注的，虽然比赛是在一个休赛期里边，说好我们看到已经是参与到球队的合练了，最近他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舒恒应该说是越来越好，因为呢在这几天呢，其实我也跟首钢队的一些球员去聊天，比如说年轻球员压力，他说呢舒恒呢已经参加了全部的这个训练的内容，包括这个对抗，全部的对抗，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而且他感觉舒恒的身体状态呢也是越来越好。而在之前呢后卫刘晓宇也说呢，他说舒恒确实在之前呢有伤啊，这个训练呢并不是很系统，但是近段时间他感觉舒豪的状态跟身体情况已经逐渐的变好，并且呢其实已经达到了这个对抗的这种状态。舒豪呢在之前有腰伤之前也介绍过说腰伤很严重，但是呢近段时间他的腰伤会明显的好转，并且我记得在之前的联系当中也说，就是舒豪他曾经有一个中国台北的一个名医，这段时间这个名医罗师傅也是解除了隔离，已经跟舒豪呢一起去进行治疗跟康复，所以呢这个也是有助于舒豪能够更好的在第二阶段有更好的状态。其实首钢队目前呢除了比如说舒豪的状态越来越好之外，其实呢在训练场上还有一些新的面孔，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新的个人发展技术的教练叫劳伦，这个劳伦呢，也是在近段时间解除了这个隔离，跟球队一起去训练，这名技术教练呢，其实呢有的一说，为什么呢？他呢在之前 NBA 的时候，他是克里斯保罗的这个私人训练师，保罗我们知道他的技术非常全面，而且在夏天的时候他会自己更新自己的身体调整自己的身体。他就聘请的是劳伦作为他的这种御用的训练师，而现在呢这名训练师呢来到了北京首钢队，并且呢帮助这些年轻的球员帮助全队的球员进行技术方面的训练，这个呢也是首钢俱乐部给整个的球员技术提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帮助吧。 嗯，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这个历史上首钢队也聘请过一些个人技术发展教练，那比如说2019至2020赛季的时候，当时舒豪的私人体能师约什同时也是兼任球队的这个技术教练，所以呢我们有先例，并且呢我们希望能够延续下去。其实如果要细说的话，北京首钢队他们整个的教练组在这个赛季的时候是非常的庞大，跟分工非常的明确的。 就是这么一个很细致的配备，这也是现代篮球就是越来越科学训练的一个体现哈。 对， 这对咱们来讲也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有就是外援的问题，现在首钢是签了三个小外哈， 加上舒豪、吉布森，还有这个没有到位的布朗，所以上次咱们连线的时候，您也是介绍过了哈，这三个小外其实是互相之间有一个，有一个后手的。那现在吉布森还没有回到国内，那接下来首钢在这个休赛期，他大概回到国内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哈？就是具体能为球队出战的时间，有没有一个时间节点啊？ 对，确实是。其实呢，我们可能更多的现在还要期待是吉布森的到来，因为什么呢？上次的我记得连线的时候也说，吉布森呢，工作签证已经办好，现在呢就是看他各方面的检查，如果一切没有问题的话，他会守望队会尽快的给吉布森安排飞往中国的一个航班。应该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吉布森呢会在近期来到中国去进行隔离，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而且如果隔离期结束之后一切顺利正常的话，那吉布森应该是能够在第二阶段为守望队出战的。但是呢，这段时间呢其实还是很关键，因为呢确实你不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不确定因素，我们还是在等待。对， 那另外我们也是聊聊中男篮啊，27号就要第一场客场面对日本了。那现在是有一个消息说，就是周琦他虽然是已经抵达了日本，也抵达了隔离酒店，但可能他前面 NBL 在对阵的球队里边，这个新西兰破坏者队有一些新冠呈阳性的球员出现哈，就这个消息会不会影响到周琦接下来的出战？ 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因为呢，确实这个消息呢，我也是得到了，但是呢，他现在具体的一个隔离需要多久进行隔离，或者说他这个现在情况是如何，还得看这几天的一些更多的消息。实际上在这几天呢，我也在积极的去联系中国男篮，他们也说呢，在来到酒店之后呢，其实呢，整个的条件对于他们而言还是可以的，并且呢，他们也是要逐步的去开始就是在隔离期结束之后，还要逐步开始的这种适应性训练，因为呢，中国男篮现在是14个人，那12人的名单呢还要减掉2个人。之前也分析说，大韩或者说徐杰或者包括郑振林可能是被这个无缘12人名单的这个几个球员的候选。但是呢，因为你知道，就像你刚才说的，周琦的情况是不是会发生变化，或者说周琦是不是有些不幸的因素，有可能。所以呢，这个12人的名单可能会在赛前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法。 那当然接下来面对日本的这两场比赛哈，从实力上相比的话，咱们应该不出意外还是比较占有优势的。那在客场第一场面对日本的这个比赛里边， 对方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哈，打得比较快啊，但是因为没有这些 NBA 效力的球员，咱们在面对对方的时候，在适应国际赛场这方面又要做哪些准备呢？ 其实这次杜峰指导他所带的这些球员，其实对于日本队的特点应该是研究的比较透。虽然我们知道日本队在还没有公布他的12人名单，并且他只是公布这24人的名单，但是呢，他的基本的框架跟主要的球员不会发生改变，并且这支的日本队他的24人集训名单当中也有5人是征战过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球员，所以呢，基本上大概的框架就是如此。日本队的外线比较准，而且他们非常的依赖于外线的投射，尤其是三分球，所以杜峰知道他带了很多的后卫就是要面对对手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但是啊，日本队这次的集中的球员当中，除了没有这个 NBA 征战的球员之外，他们还没有就是规划的球员。其实在上次的这个中国男篮跟日本队的亚洲杯预选赛两场比赛当中呢，其实这名规划球员表现还不错，但是呢，因为你知道啊，这个日本队其实并不涉及到男篮世界杯的一个资格的问题，因为他们自动获得了参赛资格，所以目前为止所有的比赛都是练兵，并且日本男篮的主教练也是发生了改变，所以他更多的还是要打造自己的阵容跟体系。所以目前的这两场比赛，其实对于他们而言，成绩要求会非常低。这个对于中国男篮而言，我觉得是一个全力取胜的一个状态，并且杜峰知道，从他选择球员来看，他几乎是囊括了中国篮球目前最好的所有的球员，所以他们志在取胜。 不过从日本的这个心态来看哈，就是已经在亚洲杯上挨我们一头了，就两场比赛都被双杀，就这一回虽然确实他们没有成绩上方面的要求，但是您说他心里就真不想赢中国男篮一次，他真的会把这比赛当成练兵吗？ 我觉得可能取胜还是他们第一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你要考虑到实际的情况，确实因为他们的新任主教练霍瓦斯他之前从来没有带过男队的教练，他更多的是带的女队。正是因为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上带领日本女篮取得一个历史突破的成绩，所以他才来到了中国这个日本男篮。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教练呢，其实在之前就是他官宣的时候说这样的教练来到日本男篮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很多人看不懂。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质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名教练他刚接手球队并且要带球队去征战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种X 因素，或者说他也需要更多的去熟悉球员。当然说他非常的想击败中国男篮，就像你所说的，之前两次亚洲杯预选赛的时候中国男篮去获胜了，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翻身，但是实际情况我觉得可能并非如此。而且杜峰指导在对阵日本男篮这样的球队当中，他有很多的这种心得跟成功的经验，这个是为中国男篮建立很多的心理优势，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好的，谢谢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哈，我们之后也一直持续的来关注比赛，跟您保持联系，再见。 好，再见。拜拜。 说到中国男篮这两场比赛的结果应该还是比较乐观的，就看比赛的内容上能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杜峰指导也对日本队的研究比较细致这一次也是带足了人马，希望周琦他不要受到太多的影响吧。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继续来看看欧冠今天凌晨有多场焦点战。 首先呢最值得关注的之一就是曼城主场2-1对巴黎完成了逆转。在这场比赛呢是欧冠的小组赛的第五轮梅西助攻姆巴佩首开纪录，然后斯特林扳平，碧玺助攻热苏斯打入制胜球，曼城锁定了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那由于在同组的另一场比赛中呢莱比锡客场5-0大胜布鲁日，这样积八分的大巴黎也是锁定了小组第二，完成了冲线。 我们也是连线了足球评论员于新淼他也说大巴黎成了欧冠冲冠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了。 另外一支 X 因素的球队就是巴黎圣日耳曼，虽然巴黎圣日耳曼大家感觉今年一直都在吐槽波切蒂诺的一个用人，但其实波切蒂诺在欧冠联赛当中当让球队打稳定的4-3-3阵型时，其实这支球队的竞争力同样很强，尤其是只要在中场派出像埃雷拉、格耶和维拉蒂这套中场的组合的时候，前场则完全交由梅西、内马尔和姆巴佩这样的天才球员，这支球队的竞争能力也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如果在八强阶段能够有一个好的签运，我相信他们也能够在今年的欧冠当中有很强的竞争力。 这是西米奥对于巴黎的这个，他算是整个欧冠的豪强当中的 X 因素。还有另一支球队啊，也是迎来了胜利，那就是 B 组啊第五轮 AC 米兰客场是1-0力克马德里竞技。30岁的巴西外租的租来的这个 梅西亚斯， 对梅西亚斯，这看来叫梅西的昨天都参与进球了啊。第87分钟贡献了绝杀 ，AC 米兰末轮会对战利物浦啊。这场比赛对于 AC 米兰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现在出线还不稳当。 但是利物浦现在是5战全胜 对， 已经是积15分，提前出线了。那其实对于利物浦来讲，最后一轮也不会跟米兰死磕吧？ 是，这都是曾经的冠军，曾经的豪门， 对， 又是有那么多的恩怨情仇，看看这次是见面补一刀啊， 还 是见面抱 一 把？是， 就一把。 对，因为现在除了这个利物浦啊，特别恐怖，5战全胜积15分以外，另外三支球队分别是5分、5分、4分。最后一轮谁赢球谁就有可能出现。 所以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悬念都放在了最后一轮。那今天凌晨利物浦的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悬念啊，主场2-0轻取了波尔图，迪亚哥打进了世界波，萨拉赫也完成了进球，5战全胜，确实现在整个的这个进攻火力还有防线上的稳定性还是让人觉得比较的踏实的。另外还有 C 组的一场比赛， 对多特蒙德1-3惨败出局，葡萄牙体育是出现了。C 组第五轮多特蒙德 确实有问题啊，这个踢的这一组里面送给葡萄牙体育，送给这个阿贾克斯这么多胜利，埃姆雷詹被罚下啊，马伦补时挽回颜面的进球，多特蒙德三连败无缘出线，葡萄牙体育获得了小组第二出线。那同组的贝西克塔斯主场1-2不敌阿贾克斯，阿贾克斯也是五战全胜啊，高居榜首积15分。 嗯， 好看。 哎，好看啊！还有一场比赛，今天凌晨啊，欧冠 D 组的第五轮，在皇家马德里客场3-0完胜了谢里夫，阿拉巴、克罗斯和本泽马都先后进球了。哎，但是现在本泽马似乎是摊上了一件大事儿啊。嗯，法国足协主席宣布他的这个，因为此前有消息说对本泽马有一个1年执行的缓刑。 啊、对。之前他跟那个国家队的队友瓦尔布埃纳那块儿啊，闹得这很尴尬，就是有一些问题，这个个人的一些违法行为。 对，这个录像门的案件已经是宣判了，但是法国足协的主席依然是发表评论力挺他，他说他有工作的权利，我们都有可能犯下过错被判刑，但是依然能够回归到工作岗位上， 这个可以说是缓刑期间为国出战，这要戴罪立功啊， 有点这意思了啊。那确实在这个小组当中，本泽马也现在状态非常不错啊，是皇马很关键的一个射手的人物。另外同组的国米主场2-0轻取了顿涅茨克矿工，哲科梅开二度，国米是获得了小组赛的3连胜。所以从今天凌晨的欧冠小组赛来看的话，又有5支球队出现，这样提前一轮出现的球队已经是有11支了。 在 A 组的比赛中啊，这是我们说曼城、巴黎都是提前出现了，然后 D 组呢，皇马、国米这一轮呢也都是提前出现。皇马3-0大胜谢里夫，12分了。国米呢2-0击败顿涅茨克矿工，积分达到10分。那值得一提的是，谢里夫曾经就是说在小组赛刚开始的时候啊2连胜，但是后面的三轮呢是1分未拿啊，现在也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还要争取一个附加赛的这个欧联附加赛的名额啊。C 组呢，葡萄牙体育比多特蒙德多3分，刚才也说了啊，都已经出现了。阿贾克斯更不用说了，全胜出现。那目前拜仁、尤文图斯、切尔西、利物浦、阿贾克斯、曼联、皇马、国米、曼城、巴黎、葡萄牙体育都已经出现。欧冠16支只剩下5个名额，哎呀，巴塞罗那得抓点紧呐、什么时候欧冠小组赛踢得这么艰难了？ 是，就所以这，名字划过的时候，一听就是您就是听一耳朵就明白，谁不在谁知道，那就是巴萨自己。哈维也是在激励着这支年轻的巴萨吧。沦落到二流欧战欧联杯的赛场，这个实在是哈，对吧？ 无法接受的。 对巴塞来讲无法接受。好在是哈维现在的心态非常的积极，他比赛之后就喊了一口号，说必须抓住在慕尼黑的机会。在这个更衣室之内，哈维再次祭出了这个精神胜利法，用特别乐观的心态面对并不太乐观的一个现状。所以最后一轮，巴萨要血拼拜仁啊，但是年轻的这些球员，他们有能力、有经验去执行主教练的战术意图吗？我们继续来听听于新淼的分析。 我们再来说一说巴萨目前的情况。巴萨在主场没有能够拿下本菲卡之后，其实在本小组当中的一个出线形势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其实一方面来讲的话，巴萨目前也是手握着出线的主动权，因为只要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巴萨只要赢球的话，他们就能够晋级，因为在本小组当中他们是领先本菲卡2分的。如果他们在最后一轮能够赢球的话，即使本菲卡最后一轮也赢球的话，他们也能够晋级。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本菲卡的最后一轮是在主场迎战本小组排名垫底的基辅迪纳摩，本场比赛对于本菲卡来说赢下的难度似乎不是那么大，而对于巴萨来说，他们在最后一轮则是去到客场挑战拜仁慕尼黑。我们知道拜仁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虽然说拜仁目前已经是在本小组当中提前以第一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很多球迷就期待拜仁能不能够说最后一轮比赛放巴萨一马， 但其实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拜仁即使使用自己的轮换阵容，可能也要比现在的巴萨要强一些，因为我们看到即使是在主场的话，巴萨也没有能够拿下本菲卡这样的一个实力的话，让我们对他们的最后一轮也是比较担心。哈维上任之后，其实能够明显的感觉巴萨的整个战术想法跟思路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现在的阵容当中缺乏能够一锤定音的球员和足够多的合格的主力选手。现在像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他们在首发名单当中会使用像尼科、加维，包括德米尔这样的不到20岁的小将，这些球员其实还不像佩德里跟法蒂这两名不满20岁的小将，在过去几个赛季已经有足够多的出场。这几名小将在今年都是第一次来打西甲或者欧冠级别的比赛，难度会非常的大，在经验方面也是有所欠缺。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巴萨最后一场比赛即使打平拜仁的话，如果本菲卡赢球，他们也将会无法出线。所以说最后一场比赛他们只能死拼拜仁，或者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期待基辅迪纳摩能够在客场不输给本菲卡，那他们即使最后一轮输给拜仁的话，也能够完成出线。 哎呀，所以巴萨这个出线形势啊，就非常的微妙，既要自己表现很理想，要力拼拜仁，同时还得指望着别的对手的脸色，啊，所以这种情况真的跟前几年大不相同了啊。刚才有一位家里人叫 Mia Samia 啊，说给大家伙讲一个恐怖故事：巴萨最后一轮打拜仁。 哎， 哎呀， 打一种饮料是这个意思吧？一种饮品。 那但是现在我们又感叹一下，有钱真好。法国媒体已经爆出消息说，纽卡有意挖角拜仁的首席球探， 是 洛朗比赛。你说能把首席球探都给饶出去，真是证明这财力的雄厚啊。 是的，还有当然了，比赛现在仍处于拜仁的合同期，那如果喜鹊想要得到此人，必须先同德甲霸主达成协议啊。那拜仁是缺钱的主吗？这个 是啊， 看看人家怎么去商量了。 对，拜仁可是在整个的欧洲足坛里边为数不多能够好好的经营、很善于经营的足球俱乐部。 是的， 在疫情之年都没有亏损。 哎，英超那边哈也有一个比较搞笑的新闻哈，根据太阳报独家，那说搞笑新闻或者说这种这个闲情新闻哈，那太阳报这独家有权威性了。利兹联1-2克服热刺之后，没有离开伦敦，而是在顶级夜店举办了球队的派对哈，提前去庆祝后面的一些日程。但是不幸的是，他们的中场大将卡尔文·菲利普斯在离开 VIP 区域下楼的时候不慎踏空，一头就栽在墙上，造成了头部受伤。利兹联全队一看，哎呦，这见血了，全赶紧离开夜店了哈。卡尔文呢则因脑震荡协议继续接受队医评估，但是看起来没什么大碍啊，因为也出现在了本周二的球队训练课上。 所以这个外出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到一些人员比较密集的场所啊，还是要注意啊。 是， 尤其是这个酒后的状态，很难把控。 对，大脚星叔叔说，子昂又慌了。不慌， 我 我现在状态很好。 没什么可慌的， 是，就我已经躺平 了。 对，关于巴萨，我已经真的是躺平了。 这样的一个赛季，对巴萨来讲，真的欧战里边，如果要是说去打欧联的话，确实心理上有点接受不太了。 确实，但是呢，这么一想的话，我就安慰自己啊，说巴塞罗那还没拿过欧联奖杯呢。为什么 啊？可以来一回啊。 是，你说进了淘汰赛，那照样遇到强队也是被血洗嘛？那干脆对吧？ 不如就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是吧？ 对。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巴萨现在需要一个时间去给自己许一个更好的未来。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回到今天的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云看冬奥啊，云顶雪场，您想看点什么？刚才还有家里人说干嘛云看啊，我们就想上现场去。这不是因为在测试赛期间吗？ 对，就正式 都封闭了， 正式比赛得现场。 对， 测试赛就咱们就 还得靠我们记者， 他是看人家测试，然后咱们的记者去给大家报道报道。 嗯，所以这个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半，我们也会在新浪微博上做一次连麦啊，云顶看冬奥，我们看看现在云顶滑雪场到底准备的怎么样了。 嗯， 那里也会进行高山滑雪，包括这个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障碍追逐、雪上技巧、空中技巧、平行大回转这些项目哈，很多的项目还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尤其是谷爱凌和苏翊鸣啊，将要出现的赛道到底长什么样？我们都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也继续来说说第二个话题吧，就是欧冠豪门豪强的起伏因素有哪些啊 ？C 罗现在其实真的是证明自己是欧冠实力之王了，打进了第140个欧冠进球，让曼联提前一轮锁定了小组头名出线，顺带还让卡里克破掉了前一任一系列的记录，所以就这种在欧战赛场上的这种高光表现，不只是 C 罗，就整体曼联的这个表现，都让我们再一次就回到前几天讨论那话题，就球员和教练之间的博弈。 对， 索尔斯克亚的下课看着就是没那么简单。 是，就是大家其实对这场比赛啊，怎么说呢，不能说幸灾乐祸，这不合适啊，但是总感觉就是有一种早我就知道一定会是这样啊，这样的情绪，就是 原来是这样。 对啊，就知道索尔斯克亚下课以后，你甭管说卡里克来带， 嗯 啊，贝克汉姆来带， C 罗直接自己带，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场比赛那是必拿下的，全队上下就是要表个态， 哎，就是要表态我们没你很行啊。哎，我这种已经不是在豪门里边出现的第一次了，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剧情和套路。为了去啊，让某位主教练下课，球员的这种集体的作秀啊，当然这个咱不是说曼联作秀啊，要不然曼联球迷该跟咱们急了啊。但是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 C 罗在欧冠上他的状态也是很相当抢眼的，欧冠官方还列了一个很夸张的数据对比，C 罗在欧冠打进140球，只有20支球队的欧冠联赛进球超过过他。西班牙阿斯报就挖出了保罗莫森的言论，进行了一番打脸，说签下 C 罗曼联开始变得糟糕， C 罗毁掉了一切，为索尔斯克亚感到难过。这之后瞬间在欧冠上曼联就出现了。那 C 罗本人呢，继续在社交媒体上灌了一波鸡汤，说在西班牙赢球很了不起，在西班牙进球我很满意，在这个国家我总感觉很特别，我们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哎呀，这一切的一切哈，都是让曼联整个的就这种赛季显得更加的让人雾里看花了。 嗯， 有点看不懂。 是，这个也是提前出现了， 嗯， 这也做到了巴萨没有做到的事情。因为刚才有球迷评论说， 怎么突然就低沉了， 刚才有这个球迷这个是这个叫记得叫梅蒙还若鱼哈，好像是这个 哈， 对，若鱼啊，说悲催多少年啊，曼联是这个左右守恒定律，风光多少年悲催多少年，曼联快走出来了，巴萨才刚刚开始。 嗯， 巴萨是刚刚开始啊，我们看看哈维到底再怎么样。不过曼联怎么说呢，就是 这也是球员们的一种，就是换帅之后的一种表态性的这么一个战绩啊。但是一支球队 一定要人为的， 对， 也要让大家感受到换帅确实如幻灯， 对，给大家一个反差啊。但是说实话，接下来就是一支球队想走得很远，那还是要看教练得带的啊，所以说不能光靠球员这种换帅之后的积雪状态啊，看看他们到底能走多远，或者说卡里克啊，这个怎么办啊？带的好了怎么办？带的不好了又怎么办？ 对，因为毕竟卡里克是助教的身份， 是 做一个过渡的这么个角色。现在是刚刚把索尔斯克亚换下去，还能说赢几场。如果到了后边啊，这更衣室又摁不住了，也许卡里克又是另外的一个牺牲品。 是，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于新淼的分析。C 罗主导的曼联战胜了黄潜，还是实力，他觉得依然是很占优的。补强了后腰之后，欧冠八强非常值得期待。 曼联在卡里克上任之后的首场比赛是凭借 C 罗和桑乔的进球，战胜了黄潜，提前是以本小组的第一名出现。虽然说新任主帅具体用谁并不明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面合适的赋闲的主帅并不是很多，但是卡里克在上任之后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球队还是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的。而以本小组的第一身份出现，无疑对于曼联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尤其是对于他们淘汰赛的一个前景来看的话，帮助会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知道欧冠的小组赛在出现之后的抽签规则当中，小组第一是抽小组第二，所以说曼联在十六强赛如果碰到的是一个实力相对较弱的小组第二的话，他们还是有机会在今年的欧冠赛场上面去冲击一个更靠前的位置的。至于打到八强阶段，因为届时会再抽一次签，而且到了八强阶段是完全的混合抽签，那一关的话，曼联想要再往前走的话，可能就需要看一下签运了。而决定着明年的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曼联目前在选帅这一关上究竟会选择哪一名教练来上任。一方面就是管理层在这个夏天的引援方面其实出现了一定的失误，那就是球队其实在后腰这个位置上面问题还是挺大的，但是球队却花费重资引入了两名攻击线上面的球员 C 罗和桑乔。虽然说 C 罗跟桑乔的表现，桑乔这一轮也是收获了进球， C 罗的进球效率也是非常的高，这两笔引援单看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球队在中场上面可能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隐患。但是如果能够在冬天引入一名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后腰的话，我觉得对于曼联来讲，本赛季的欧冠打进八强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目标，至于能否再往前一步的话，就需要看届时的签运究竟如何。 那当然在欧冠当中就是这样哈，有豪强低迷，也有豪强更强啊，这就是一个此起彼伏的阶段。 是，退役少校说，聊聊所罗门足协来中国学习这档的事儿吧。 我们您别说，我们还真有。最近这事儿好像是圈内人很关注吗？啊，确实圈内人挺关注的哈。 是， 有自媒体说中国足球自己都很难进世界杯，我们能教所罗门群岛什么呢？ 中国与所罗门群岛于2019年9月建立的外交关系，那近来两国在足球方面的合作已有不少，例如据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网站消息，在2020年11月30号，驻所罗门群岛大使李明应约会见所罗门群岛足球协会会长拉伊及其执委会成员。拉伊表示呢，所罗门足球协会坚决支持所中建交，去年十月陪同索加瓦雷总理访华，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取得的发展成就印象深刻，深表钦佩。访问期间我还简短会见了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人。足球是民众最喜爱的体育运动之一，所中建交以及将举办的2023太平洋运动会都是广大足球爱好者的福音。所足球协会会愿同中方探讨互访交流和赛事合作，推动所中关系发展。 这也是一种交流。就虽然说我们整个中国足球的水平是摆在那儿的，那就不能跟友好的国家进行交流了吗？也是可以的。 是，最关键的是怎么说呢，咱们毕竟也是世界排名70多，虽然说这个毕竟说出来显得有点突兀啊，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是70多也是70多， 比所罗门还是多100多名的。 嗯，广宇说咱们不行，跟所罗门群岛约场球踢踢吧。这个想有这样的热身赛也比较难，因为接下来国脚就是还在进行着隔离啊，这个隔离之后12月2号就要回到各自的俱乐部来备战联赛了。 嗯， 看看联赛回归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吧。啊，真的现在的中国联赛才是一地鸡毛的状态。 是， 如果真的像河北啊、重庆啊还有广州啊都能够踏踏实实的把至少把今年的联赛完成，那起码让大家心理上能够稍稍的缓一口气。 对呀， 明年再怎么样也未可知啊，所以先不想国家队层面啊，就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中国足球的立命之本联赛， 嗯， 如果能够让它稍稍的平顺过渡，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这灰太牛郎说啊，某支队伍起伏是正常现象，但联赛整体瘫痪那就不正常了啊，如何扭转呢？谁来拯救呢？泪流满面啊。 嗯，越想越觉得很悲凉。 嗯， 是不是？ 对， 嗯， 还是看看欧冠， 嗯， 然后解解眼馋吧。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欧冠。 对，天朝梦想家说啊，他已经在憧憬这个8强抽签的事了。 嗯， 这不是先过了16强这关吧？哈， 对， 他说我比较期待曼联抽到大巴黎啊。至于我觉得吧，曼联要不要试试范尼啊？范尼和 C 罗哥俩关系也不错，实在不行奎罗斯也可以。但是这曼联不只有 C 罗呀， 嗯， 这博格巴走不走再说呢，还得。 嗯嗯，确实，现在其实曼联还是。嗯，有很多的牌可以出的， 嗯， 只是看主帅怎么去捏个成型啊。 是，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这个欧冠当中的豪门，尤文少了 C 罗之后，也是处在一个需要过渡的时期。而切尔西呢，包括其他的几支英超的球队啊，利物浦啊，都是表现非常的抢眼的。 嗯，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于新淼的分析。 另外我们再来谈一谈尤文图斯和切尔西这个小组，切尔西最终是4-0大胜尤文。这场比赛其实很典型的体现出了尤文图斯目前水平的一个下降，因为在双方第一回合的交手当中，尤文图斯是曾经战胜过切尔西，但是本次交手却暴露出了自己防守能力不足的问题，就是我们印象当中那支防守能力出色的尤文图斯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他们的对手切尔西反而展现出了自己在防守端非常强悍的实力。要知道在图赫尔上任切尔西之后，到本轮打尤文算起来的话，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切尔西一共踢了6场的欧冠主场赛事，这6场比赛切尔西保持了5场的零封，他们的防守是支撑他们在杯赛里面走得最远的一个形式。 嗯，这是切尔西和尤文的这一组哈，但是现在其实看到了前面小组赛的表现之后，基本上夺冠的热门有一个大概的范围了。 对， 嗯， 那就是英超的那几支，对吧？ 曼城、 红军、蓝军、曼城， 对， 还有拜仁， 对，这几支应该现在是比较热的几支争冠的球队。 是 啊，究竟这样的状态能够保持到最后吗？于新淼也继续分析了一下， 而切尔西的能力的崛起也是能够体现出目前英超球队在欧冠当中极强的竞争力，主要的还是切尔西跟利物浦两支球队。在过往我们曾经提到欧冠是黄萨人的时代，或者有一个昵称叫萨奇马时代，四支球队巴萨、皇马、马竞以及拜仁，这是欧冠赛场上面最富竞争力的球队。但是今年显而易见的就是这几支球队里面除了拜仁的能力依然保持在最顶峰之外，巴萨和马竞现在来看在欧冠里面的竞争力已经很小了，皇马的实力还可以，但已经不复之前在欧冠赛场上面的统治力。现在来看的话，本赛季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们知道欧冠联赛在明年的8强阶段是混合抽签，夺冠希望要看届时的一个签运，但是我们先笼统的以实力上来看的话，本赛季欧洲赛场上面最强的几支球队包括拜仁慕尼黑，他们在欧冠赛场上面如摧枯拉朽一般，尤其是莱万的状态非常的出色。除了拜仁之外，再一支就是曼城，他们在上赛季是杀入了欧冠的决赛， 本赛季他们的成绩在瓜迪奥拉的率领之下同样也是非常的稳定，而除了这两支之外，再一支实力比较强劲的球队就是利物浦了。利物浦在本赛季赢回了范戴克之后，水平无疑是得到了一个大大的提升，包括本赛季在小组赛当中对着马竞几乎是拿下比赛没有任何的悬念，所以说利物浦现在的一个水平在欧冠联赛当中几乎也是顶级的。再有一支球队，那就是切尔西，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他们作为欧冠联赛的卫冕冠军，本赛季的发挥也是非常的稳定，尤其是他们的防守会让他们在之后的淘汰赛的比赛当中会占据很大的优势。这四支球队是在我看来本赛季欧洲赛场上面最强的四支俱乐部。 宋彦军说，哎呀，现在看欧冠，英超确实是五大联赛里边的第一啊，争冠欧冠至少有三支有实力，看看最后的结果吧。Mia Samia 也说，这四支确实就是目前最有力的竞争者啊，拜仁、曼城、利物浦和切尔西啊，英超就占了三支，所以现在的英超确实这就是最成熟的，也是最赚钱的一个联赛。你不得不说，更多的资本涌入到这个联赛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有教练的实力的名宿。你看英超聚集了多少德国籍的名宿的主帅， 是 啊，还有这些年轻才俊们也都纷纷在英国成长起来。曾经的英超是只靠着更多的外援，那现在其实英格兰足球也培养了很多自己的本土球员，真是不一样了。 是，这还是得益于在世纪初英格兰出台的那个十年精英足球计划，就是所有的足球强国，就是跟俱乐部一样，它也是有起有伏的。英格兰也经历过很长时间的低谷，但是你看这两届比赛，对吧？欧洲杯也是能踢得很好。然后包括在之前的世界杯啊，也是创下了近年来的最好的成绩。 是， 其实就离这些洲际大赛冠军差一哆嗦。还有希望啊。这个接下来的这2022年世界杯依旧会觉得很强势的。所以说你看，真的是，如果说真的想好啊，那不是一年两年，或者说一个政策一个方案就能解决的。足球这个事儿，无论是俱乐部也好，无论是国家的这个足球也好，肯定都是慢慢来，而且真正的是有一个长远的有效的计划。 而且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你就甭管是咱们啊，还是界边的这些已经后起之秀们，包括越南足球，其实就是在足球这事儿上踏踏实实的按照足球规律搞个十年，我觉得这一定是会有收获的，你肯定是能够看到希望。 对，不过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英国足球包括比利时足球这些就是有足球底子的，或者足球底子还比较健康的，我觉得他们一般来说十年计划那还是行的。尤其是亚洲很多国家十年计划我觉得不够。 不够，但是起码就干十年的话，你肯定是能够看到一些希望在啊，你起码在一些青年的舞台上，青年级别的舞台上，你能够看到一些成绩，像越南那样。 对，但问题就是这十年啊，尤其是从前面开始，前十年或者说前几年，注定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时期。 对，就看能不能坚持了。 对，确实很难坚持，因为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艰难 的几年没球看，或者说特别差啊。跌破底线，谁来负责呀？ 现在马上就，我觉得咱们国内联赛也就到了这个坎节上了。 当然了，就是说不这样，那底线也会跌破，也有可能。 这边深秋说青训，青训啊，足协真是得好好的去投入一下青训的这个事情了。那其实一直青训呢，也各家俱乐部都在投入，但是因为前几年的联赛，金元足球这前面的这个火车头跑得太快，跟后边的车厢都已经脱节了，青训这事儿它就是需要深耕下去，慢慢的沉淀，得耐得住寂寞。但是想想，因为资本的红利、政策的红利涌进来的时候，谁愿意做那个寂寞的人呢？永远是少数派。 对，荣成斋说，欧冠这事儿啊，几家欢喜几家愁。确实，刚才欢喜的也盘点了，愁也盘点了。冰特说，这个第六大联赛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您说的第六大联赛 说的是我们吗？ 是这个神职我们中超联赛呢，还是真正的行止这个第六大联赛法甲呢？ 对，所以这个真是我们要是现在还能够自己哈非常阿 Q 的说一声我们是第六大联赛的话， 那真不行， 好像也是有点说不出口。 是 八十 KG 说水平越来越不成了，花费倒越来越多，谁家也扛不住，也该精打细算，好好过日子。投机取巧的退出也算是一种正道吧。无论是俱乐部还是球员，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但是我就是觉得挺可惜的一点是，对于那些还没有真的在联赛里边成才，还处在一个替补球员的阵容啊，他们还没有更多的上场机会。 嗯， 但是因为生存的关系，在这种大浪淘沙面前，不得不放弃这个职业， 是 挺让人唏嘘感慨的。 没错， 因为确实很现实，你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一个行业都无法支撑自己去保证日常的安保，这些温饱的话，那怎么过呢？ 对， 也确实没法过了。 就是、当时不是就有新闻说河北那些小球员放弃了吗？ 嗯， 还是得回去写作业了。这个听着是挺凄凉的。 嗯 嗯，还有这个小球王说，欧冠是最好看的，有起伏很正常，没有永远的霸主。这确实，嗯，就是欧冠，我觉得它好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有时候我会解说欧冠的比赛啊， 嗯， 真的是每一支球队，你甭管强弱，站到那个场上，心气儿就特别足， 嗯， 因为我在自己的联赛里我是冠军， 嗯， 就是冠军球队去踢球啊，他那个心气儿和场面上那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是啊，那肯定是如此。那想当年我们也能够在亚冠上叱咤一下的时候，那种心气儿也是不一样的。 没错 啊，但是这种叱咤它需要持续的时间。 是， 但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续上的燃料不足了，然后自己呢又没有生产燃料的技能。 嗯，没错。 嗯， 看冬奥这事儿啊，云看冬奥看点啥？荣成斋说，主要还是看看场面啊，但是感受不到现场的气氛和寒冷。您可以去感受感受啊。说实话，崇礼的空气还挺不错的，我觉得啊， 嗯， 虽然说冷风嗖嗖的啊，但是呢，这扑面而来有一种清新的冷的感觉。 嗯，就对于大众的学友来说，这个雪季呀，就是一个季节性友谊。 是， 到了这个雪季的时候，哎。 都联络起来了， 联络一下， 啊， 互相 吃点喝点玩一会儿，啊， 哎，在雪场上撒撒欢， 嗯， 其实也是挺让人期待的。因为每年的雪季，时间不长， 对， 从十月底开始一直延续到明年的三月初。 嗯，是十月底崇礼的各大雪场开业了， 嗯， 然后这个星期日啊是北京的各大雪场开业。 嗯， 这又开始了啊，这雪季的生活啊。 嗯， The Three 说，运动员们真不容易，参加残奥会的运动员更是不易，希望他们付出就有所回报啊，在自己家门口取得优异的成绩，加油。哇，我这两天也真的是关注一些滑雪的短视频啊， 嗯， 看到了残奥会的队员们，就是滑雪的队员们，他们是有这个下肢瘫痪的队员， 嗯， 滑雪的视频，他有一个特制的像轮椅一样的，就是一个滑雪的这个残奥会专用的滑雪板，他就坐在那个整个那个器具上去滑雪。哇，这个太帅了， 纯靠上肢和核心的力量， 真的 去支撑他所有的这个支撑点。 嗯， 真的他们的训练要比我们这些冬奥会的运动员要付出200倍甚至是300倍的努力。 是， 嗯， 鹏说非必要不出京让我怎么去冬奥，这冬奥好几个赛区呢。 嗯 啊，您去大跳台看啊，去首钢园啊， 对呀， 对吧，去冰丝带啊， 嗯 嗯，去延庆啊， 对，延庆啊，还延庆赛区。 是， 您现在跑张家口赛区呢是有点困难， 嗯， 但是在北京和延庆赛区还都是可以的。 没错。 嗯，东芝哥他提到了女篮，说昨儿看了一眼女篮，实力差距确实挺明显的，但是说实话这赛季啊，这个抢手的选手也太扎堆了，感觉观赏性小了很多。嗯，您意思是说这抢手的国手们都上四川跟内蒙古去了，反而是其他的球队实力悬殊太大，没有多大意思了哈。但是这也就是现在联赛的一个现状。 嗯， 加国安说男篮是没有年轻球员可锻炼，女足男足男排女排 都是新赛季以锻炼新人为主， 是， 这有点意思。 没错，说起这个冬奥会项目啊，我还真通过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互动想起来啊，咱在北京这个不出京能看的这几场比赛还都挺适合大众的体育迷去看的。就是如果说您别的，因为很多崇礼的项目啊，您看那高山滑雪，比如说跳台滑雪飞台子，是排名第几咱也看不出来呀，对吧，咱在现场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视频辅助的手段，不像在屏幕上随时有包装啊给您亮打分什么的， 就看一个眼花， 对，咱们也看不出来谁第一谁第二啊，咱们评判不出来啊，包括一些什么北欧两项啊，越野啊，越野滑雪啊之类的哈，那么大个场地啊，咱们不能看全貌，其实现场观赛的体验还真不如在电视机前。对，当然了，如果说去了以后就是主要是感受那个冰雪的气氛，雪的气氛，但是咱们在北京不出京能看的这几场比赛，短道速滑，大道速滑，对，那谁第一谁第二看得特明白，冰壶这咱也能看明白，这还是挺好的。 更多的都是北京赛区的这些冰上的项目，还是对大家来说普及程度挺高的， 是， 也是大家特别爱看的，尤其是像花滑呀，短道大道哈，这都是大家特别想要去看看观赏一下，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让大家去到这个冬奥的现场观赛，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很多的家里人都说想带着孩子们去看看。小球王是说云看冬奥想看点什么呢？短道速滑、空中技巧、冰球啊，前两项这都是咱们的优势项目了， 是， 尤其空中技巧是作为咱们雪上为数不多的优势项目，也是有集团优势的啊。冰球是很刺激的啊，您也可以上冰球馆去看看。而最刺激的应该是跳台滑雪吧？视觉的冲击， 对，那是人体飞天啊！ 对，所以可以真的一起期待一下哈。这边还有家里人，说到了。这个女篮说这感觉四川队有点不仗义，差不多就得了。小兔子邦尼说女篮姑娘们记住这场失利，奋起直追， 是 争取过两年打回去。所以在这个赛季其实张玉松指导也是有他很相信是有很细致的规划的， 没错， 面对四川知道我们实力上肯定是赢不下来， 是 索性就放更年轻的这些球员们去场上积累比赛时间。 孤身走我路说内蒙古有几个人打篮球啊？这我得跟您说说啊，我从小到大在那儿长大的，这打篮球的篮球基数啊，大众篮球人口还真不少。因为篮球在室内好打一些啊，或者说篮球需要的场地小一些，然后内蒙的整个的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然后更适合这个篮球去进行，还是足球的整个的这个心肺的考验啊什么的还是挺大的。篮球呢，就是大家可以至少可以投一投啊，打打小对抗。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继续来听歌吧。我们继续为冬奥加油，一起向未来。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